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的主题是欢喜。每当我们感到痛苦或不悦的时候，就会一直想要改变外在的情境或是事件本身。但是不管是外在的环境还是事实本身，都是我们无法改变或是控制的。我们唯一有把握改变和控制的，就是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记住，凡是你抗拒的都会持续，因为当你抗拒某件事情或是某种情绪的时候，你就会聚焦在那个情绪或事件上，这样就赋予它更多的能量，它就变得更强大了。这些负面情绪就像黑暗一样，你驱不走它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带进光来。光出现了，黑暗就消融了，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记住，喜悦是消融负面情绪最好的方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能给人带来喜悦的乐曲，来自蜂巢音乐的创办人杨景聪所创作的《欢舞》。振奋人心、爽朗愉快的音乐，让人充分感受对生命梦想坚持不灭的热情与一颗可贵的赤子之心。现在先让我们来一起听一段音乐，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去感受这首乐曲。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曼璇，很开心又到了我们音乐相会的时光。今天曼璇特别为大家挑选了一首非常欢快的曲子，这首由蜂巢音乐创办人杨景聪先生所创作的欢舞，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到童趣的旋律里所蕴含的一颗赤子之心。身为蜂巢音乐的创办人杨先生，从小即非常热爱音乐，也喜爱从生活旅行中探索生命与心灵，因此成立了亚洲独一无二的心灵音乐品牌。多元的音乐类型深获大家的喜爱之外，更在国际间获奖无数，得到肯定。他的初衷即是希望透过音乐鼓舞陪伴人们真诚分享，共同成长。所以在他的音乐里，时常可以感受到这股如太阳般温暖人心的力量。这首音乐的创作灵感来自杨先生第一次到非洲摩洛哥旅行时，感受了土地如此的宽阔，阳光非常的抢眼，一路上坐着车映入眼帘，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向日葵了。那向日葵往上上扬生长的姿态，好像巴不得整个躯干延展到天际，这样向阳的能量也非常像非洲的舞蹈，不仅给予人美的享受，还带来信心和力量，也因此激发了他在这首音乐中希望传达生命蓬勃奋发的能量，以及昂扬向上的精神。我们在听这首音乐时，可以听到特别可爱的木笛声，让人想起了小时候的音乐课，每个人手上拿着直笛，直直吹奏着歌本旋律的时光。木笛的旋律特别象征杨先生对音乐一直以来所保有纯真的情感与不灭的热情。除了木笛，同时 oboe 双簧管，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打击乐，也慢慢加入了合奏的行列。就好像这一路上从自己开始吹起生命乐章，慢慢行走，在行走的同时，更多的好朋友一同加入了这趟音乐旅程，彼此分享庆祝与欢舞。生活有时或许会不知觉让人遗忘了初衷，这时我们都需要回头再重新感受最初那份纯真里的悸动，点燃原在心中不灭的热情。聆听这首音乐时，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在愉快的旅行中前进，享受所有如第一次接触见到的风景，整个非常兴奋，浸淫在新鲜活跃的气息之中，感受到活泼朝气的节奏，就如艳阳下盛放昂扬的花朵，鼓舞人们连结回到自己内在源头，那股源源不绝充满丰盛活力的源头。在每次行进的路途上，无论遇到任何天晴风雨，让自己放下过度的担心与恐惧，保有如吹笛手纯真的天性与坚韧的信心，信任生命每个转弯处将打开层层的视野与风景。再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雀跃共振，让我们好好感受进入内在细致雀跃的频率之流里头。音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它在时间流里活生生展现生命的恩典与力量，有它的鼓舞，陪伴我们度过许多重要时刻。只要你任何时候觉得需要重新回头感受一下最初衷的热情时，请回到这里，让我们一起陪伴你，与你同在。现在让我们带着大大的微笑，感受我们的生命能量与身体细胞正在欢舞昂扬。 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喜欢今天的音乐，最后深深的祝福你。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